继 Lenson 破案之后啊，香港公安又有伟大嘅创举咯。先唔讲林子健呢单嘢究竟系坚系流，但系事过几日，去翻西贡嘅沙滩，居然仲可以揾到同 case 建案有关系嘅纸巾同埋烟盒等等嘅证据，实在太犀利啦！哇，一单区区一单嘅虚报案，已经出动几十个公安喺沙滩，但系当年铜锣湾李波单案就一个都唔多见，真系唔知点样理解啦。妈，我好乱啊！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中国咧有个叫做扫黄打非办公室，咁啊近嚟发咗警告俾头条网、网易网、凤凰网，就话呢啲网咧都有淫亵、色情等等内容。哇，好似八旗嗰类网民咧，听到呢度就真系笑啦！哇，乜你认为即系嗰啲中国嘅网民系喺呢一啲几个网度认识苍井空老师嘅咩？又真系天真咗少少系嘛？不如咁啦，我觉得揾八旗呢啲高手或者我都得噶，去帮帮手，我都好叻扫黄打非噶，我叻，我识好多呢啲网噶，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翻嚟今节嘅强哥生还者，大家好！哇，大陆呢排真系好多举动，突然间好似大 MJ 你所讲啦，又去针对呢啲大嘅 portal 西啦。即系新浪啊，早排新 好似微博 啊，全部都中过 嘅。系啊，即系 所有人都谂咩啊，灵往勿中啊。 啊， 系啊， 会唔会真系进步紧咧？我都好想睇下。 你呢啲系进步啊？即系有时我都有用喺大学嗰啲server 啊啲咁啊，有个叫360云盘咧，介绍过俾好多人用。 系啊，系啊， 近嚟都 block 咗啊，即系直头冇咗啊，执咗啊。 吓，我好多嘢 upload 过上去 嘅。系啊，佢就纯粹都系用呢个讲法咯，咩防止啲非法淫亵色情内容喺度发布咁样咯。咁但系我自己个人啊觉得啦吓，呢啲一啲嘅 治标唔治本嘅方法。 唔系，我唔觉得佢系真系喺度打击紧所谓嘅黄色啊非法嗰啲内容。 嗯， 即系可能佢心目中嘅非法就系一啲政治嘅内容啦。呢啲因为呢啲网盘太方便啦，即系譬如我有一啲对中共或者对政权不利嘅影片，譬如话我头先我哋第一次类似讲过嘅当乌坎村封杀事件咁样，本嚟咧嗰啲渠道唔多噶嘛，但佢而家要封杀啲事情发生咧，系易如反掌啊嘛。咁但系有啲咁网盘咁方便，呢啲网站咁方便嘅时候咧，咁就有问题啦。咁所以佢而家咧就类似系一种镇压嘅手段吓，咁啊总之所有嘅媒体都喺我控制之下，我话出乜就出乜，唔该你哋咧就所有人都小心啲，我而家杀鸡儆猴吓，听日阿 Win 你系一个你系凤凰网啊嘛，麻烦你讲嘢嘅时候你都小心啲。系啦，所有嘢你都要经我 scan 过。我而家话唔讲得博字内字，唔好讲嘢，唔好讲嘢，笑乜嘢，笑乜嘢 ？OK， 对唔住啊， 对咩唔住？ 即系故意去制造呢啲嘅白色恐怖啊，等你去自己去做一个自我审查咯。 系啊，同埋个审查仲要系越嚟越严格添啊！即系强国嘅媒体有自我审查，有一啲你懂的啊嗰啲咁嘅内容，唔系新鲜嘅新闻啦。Even 喺咁样之下，佢都仲要做一啲咁样嘅手段。其实是真的啊， 再进一步去收窄这个空间。 是现在我们这样讲呢，我相信听众们是身同感受的，因为大家近年都知道 了， 即是感受到了什么 CCTVB 啊，现在掀开的报纸啊，甚至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咦，如果真的有一些有啲公開媒體佢講嘅嘢，即係佢有得上一大啊，佢要收下廣告咁樣咧，佢變咗講嘢都有分寸嘅，我覺得 係因為經濟錢就係佢生存嘅命脈嚟嘛。 例如我嘅即係睇開嗰本雜誌嗰、那個一百毛啊，近嚟上市咁樣咧，都會覺得咦，佢講嘢 變變地啦。 即係我又唔會話佢變嘅，我覺得原則仲喺度，但係真係收斂咗好多嘅。 始终都是钱啦，即系钱就等于一个军队打仗嘅粮食，你控制住佢嘅粮食，控制住佢嘅粮草，你佢仲有啲咩办法唔乖乖听？ 但系我哋以前认识嘅世界唔系咁噶嘛，即系一件事玩一件事噶嘛，钱 唔会噶，共产党唔会同你一件事玩一件事。 咁咪就系呢个唔系我哋认识，唔系我哋应该认同嘅价值观咯。系啊，我觉得如果我哋只要即系大家都唔好跪低，所有嘅商业机构都唔好跪低，你一齐唔好因应佢嘅方丈小气。嘅一个态度去跪低，你使乜理佢啫？全部都唔理佢，佢就知呢个方法冇用，佢就唔会再去咁样威逼你噶啦。你咪唔好卖广告咯，你所有中资机构唔好喺香港卖广告咯。 人性系好难嘅， 系。 虽然我唔系读历史啊，我哋历史系专家八旗又唔喺度啊，但我哋最简单好好多人熟悉嘅春秋、秦国收归六国，就有呢、這个 合纵连环 合纵政策啊嘛、嗯。本来六国联合埋一齐就可以对抗秦国，嗯、但系秦国就系利用你哋六国嘅互相猜疑，逐一击破、嗯。人就系咁啊，你会去，我哋。成立一个联盟去点点点，人同人之间嘅信任，尤其是中国人系非常之脆弱嘅、嗯，或者我哋唔好专注到中国人啦。其实人同人之间嘅信任都系好脆弱。 希望啦、啊，希望越嚟越多人知道咁样都唔系办法啦、啊嗯、你见到嘅嗰啲即系俾佢收编落去嗰啲，譬如话大公报啊、文汇报嗰啲，系嘅，我相信有饭食嘅，但系佢哋已经忘记，即系已经做唔到真正传媒要做嗰样嘢。我都唔知佢而家做紧乜嘢，其实即系有冇人睇嘅咧？ 日日喺我屋企楼下屋苑又喺度，但冇人老，永远都冇人老啊！ 系啊，即系咁样变咗就你自己都食唔到落去，即系你嗰啲咩啊？爱港之星啊，系啊，即系呢啲人哋叫做而家仲有维稳费俾你，你咪继续喺度咯。咁、嗯、但系之后你又估下，即系佢都唔需要再你去咁样维稳嘅时候，你又企咗喺边咧？ 系 啊，即系你会谂下自己价值系咪咁短视？我哋要喺呢一啲地方做咯。 嗯，嗱，先唔好讲一啲咁大范围或者咁层次高嘅嘢啦， 讲下啲细嘢啊， 系啦，讲下啲细嘢啦。啱啱今日咧准备一啲我哋呢三节嘅题目嘅内容嘅时候咧，睇到新闻都几得意噶。香港未报嘅，但系大陆咧就睇到咧，就 系 话有一个女大学生，咁系相信系北京嘅大学生嚟嘅， 靓唔靓噶？ 咁啊唔知啦。咁啊话说咧，佢就带头去告呢个中国铁路局，究竟告佢乜嘢咧？就 系 话一个学生咧，就坐一般嘅火车，就唔系嗰啲高铁啊、动车啊、城际列车嗰啲嚟嘅，系、 okay. 真系传统嗰啲绿皮车啊，有床位瞓嘅。我同你之前去云南嘅时候瞓嗰啲咧，即系一间房里面咧，如果一等咧就有四张床， 四张床、啊。 如果系硬卧啊，我哋嗰只系软卧。如果硬卧就一间房里面六张床。 即系你哋可以想象系泰坦尼克嗰个咁嘅船舱啦，不过细 啲 啦， 软卧嚟噶啦， 系 细 啲啦。 咁咧，佢就话坐呢啲车，因为慢啲嘅速度，咁咧就到好，本来话喺火车上面禁烟嘅，但系佢发现好多人喺上面食烟，而且仲会见到咧喺一啲嘅厕所侧边咧，仲会有一啲嘅吊烟头柱啊，系、 哦、 啦，即系明明讲好咗，即系等于一间餐厅明明讲咗禁烟嘅，但系佢另外一方面就提供个烟灰缸俾你嘅，咁所以佢就会觉得系铁路局系唔啱。 啊、 即系故意纵容，就去起诉铁路局， 有原则、哦。 不过咁样听下咧，尤其是睇 MJ 我哋讲一啲大范围嘅时候咧，喺我哋呢一节嘅开初嘅时候咧、我就谂下，会唔会呢个人本身呢个女大学生去起诉呢件事，系咪有背后或者系一啲权力斗争咧？好坦白，好似头先我哋嘅自我审查又好，或者作为一个传统中国文化美德嘅人都系抱住一个，唔好搞咁多嘢心态、啊，正常唔会有呢啲人出嚟去控诉政府或者控诉铁路。 我虽然即系同呢个女仔素未谋面，咁、但我觉得佢咁样都几有性格，我就唔谂呢啲咩阴谋啊，咩咩系啊，即系我先唔谂呢啲啦，即系冇由嘅，点无端点样一个市民去告铁路局有咩阴谋，有咩有政治目的冇嘅，即系但系佢呢个原则我嘅欣赏嘅，咁、但系即系点样？话而家即系喺个火车度系唔应该食烟呢个，我觉得好合理，好正常。 高铁同埋呢个动车咧，就而家执行得好好嘅，全国我差唔多都坐匀噶啦，争在咩即系高铁啊，咩北京去天津啊，上海去无锡啊，去苏州啊，基本上都坐匀，大家执行得好嘅，基本上你唔会见到人食烟。 系咯，我搭直通车上去 都好少见人 食烟。 但系如果你坐啲一般，譬如好似上次嘅就哈尔滨赛齐就是哈尔啊，或者啲唔会有高铁动车沿线，佢嗰啲车头咧，即系你买张飞系 K 字头嘅， 系。 如果你动车就 D 字头嘅，高铁系 G 字头嘅。 OK， 咁 K 字头嗰啲或者 T 字头嗰啲咧，就系好传统嗰啲嘅普通铁路，系啦，就基本上开晒窗啊， 系咁食烟， 冇随便食嘅， 即系 冇人会去 拗脚趾啊， 系啊，大把啦，因为呢啲车通常呢线路咧，即系连动车高铁都冇咧就。正常嚟讲系比较差啲， 农民啊， 系啦，同埋可能要坐好长嘅时间、 啊， 所以会有软卧。 咁你嗱、你觉得你识唔少烟民啊？咁你觉得嗰啲车度其实系咪应该可以食烟嘅咧？ 其实我会觉得我奉行日本，虽然我都系食烟啊，但系奉行日本嘅文化就 系 日本，即系通常啲烟民咧都会好。 好避忌嘅，即系自己匿埋一边食啊，就唔会话一路行一路食。首先唔会一路行一路食嘅，或者你喺呢啲咁嘅公众场合、公共地方咧嘅火车里边，我都觉得唔应该嘅，即系唔系一件合理嘅事，你会影响到人咯。 系嘅， 即系日本文化就系我哋第二次讲日本文化依样好嘅，就系佢有礼貌，佢会考虑人哋嘅感受。但 系 中国人正正就缺乏咗呢方面。诶，使乜你嚟啫？ 我觉得要教育嘅。我以前大概90年代咧，有幸就嗰阵时已经系。有搭下飛機咁樣噶啦，嗰陣時香港人就都冇咩吸煙空間與非吸煙空間呢啲概念嘅。 飛機應該都唔可以食。 飛機就理論上唔俾食啦，咁但係都幾多香港人咧就去廁所附近食煙嘅，好似都成為咗一個即系潜规则咁样噶啦，哦系咯，去厕所食啦，咁样都叫做嗰件冇乜点影响人嘅。 咦，我真系唔知，由我坐飞机开始都应该已经冇人够胆喺飞机食烟噶啦。 即系90年，你迟晒90年代，但系谂97前啦，咁通常都会有啲礼貌嘅，都会问一下嗰个空少啊。 一定唔得噶， 得噶。 系咩？ 系啊！ 哦，呢个真系唔知喎，即系可以喺飞机上面食烟。 系啊，系啊，系啊！ 火车定飞机啊？ 飞机， 真系国泰广隆嗰啲。 系啊。 哦，呢个真系唔知喎。 系啊，咁但系近年咧，即系 而家冇噶啦，已经所有航班都禁烟。 系啦，开始有吸烟区同非吸烟区个概念之后，其实都已经冇噶啦。咁而家更加啦，而家谂你唔使再去 remind 佢，大家都知道系唔可以食。 系啊，飞机上面正常唔得啦，影响啊成个安全。 但系而家咧，譬如话我见啦，譬如香港咁样啦，其实都仲系五波嘅，即系好多地方话禁烟，咁但系当你食烟咧。都有人会俾烟灰缸你嘅， 系啦系啦，都好似少噶啦。嗱，以前譬如我哋去咩打麻雀啦、黄雀会啊，或者去卡拉 OK 啊，以至去酒吧，咁由2006、2007年就全面禁烟开始咧，就应该2007年1月如果冇记错，咁咧就好多都唔再俾呢个烟灰缸噶啦。但系咧，早期嘅黄雀会啊、酒吧都会俾烟灰缸你，到后屘2008、2009、2010年开始到而家咧，佢系求其可能接个烟灰缸俾你， 咁都系烟灰缸啊！ 即系佢冇话烟灰缸啊，我俾只碟仔你啫嘛，可能俾只 用个杯垫接出嚟噶嘛， 系啊，唔系烟灰缸嚟嘅，佢就但系你自己理解佢烟灰缸，你抌抌烟头落去，佢唔理你，因为佢要避忌咗就系我头先同佢讲嘅就系点解告呢个铁路局，就系你提供埋一个即系抌烟灰烟头嘅地方， 暗示咗可以食烟咁样， 系啦，暗示系咯。 讲开呢个拆开少少咧，我成日觉得地铁咧成日话唔俾食嘢咧，但系地铁好多嘢食埋噶， 系啊， 即系我每朝早起，我每朝翻。系啊系啊系啊，有个唔知咩咩包店咁样咧，近嚟喺个搭车个地站出现咧，好似好适合喺个买早餐，但我点样啊？买完早餐咪又要落去地搭地铁？ 咁呢个系地铁嘅高层，我都好容易搭你啦。啲铺头系俾你离开地铁站离开嘅时候买嘅，唔系俾你喺买完嘅时候搭地铁嘅，即系呢个太容易解答啦。 绝对系啦。喂，咁如果咧讲真，如果喺强国。到即系非吸唔俾食烟嘅地方食烟，譬如喺车厢啦，或者而家喺食肆系咪唔俾食烟噶？ 食肆咧北上广咧就会执行得好啲嘅，又系北京、上海、广州、杭州都开始多。 咁如果我真系食咗咧？ 咁啊， 听头先咁讲啊，火车度食冇事喎。 吓，高一般火车啦，高铁动车都唔得，不过可以月台食。你可以喺即系等架高铁埋站嘅时候喺个月台度食。 月台系有冇？顶噶，即系密闭空间定系 开放空间？ 开放空间我都 开放空间 可以接受嘅， 即系唔系香港地铁嗰啲嘅，即系佢就类似九龙塘火车站等火车嗰、那个咁样，你见到天空嘅开放空间嚟嘅。咁你食嘢喺个高铁度随便食。 咁有冇啲咩控烟办之类咁样嘅嘢出嚟，无端端就出嚟捉你话罚你钱咁样嘅咧？ 咁又冇，不过上啱啱早排去上海个客户嗰度，咁我见到佢一啲。都应该系喺上海嚟讲，应该都系啊嘉里不夜城啊，系一个甲级嘅写字楼嚟噶啦。 哦，不夜城系甲级 嘉里不夜城甲级写字楼嚟嘅。 O K， 咁啊喺上海嘅，你咪喺上海朋友或者听众上海朋友知嘅都几出名嘅上海。咁咧佢就写明系乜嘢咧？佢系写明就系话不可喺厕所食烟。咁咧亦都话咧罚款唔知系500定1000咁样啦。 咁多。 跟住佢就有一句就话告密者可得100元奖赏。 因为我记得我喺唔记得几耐。 十蚊咯，有啲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我记得睇过， 完全系冇任何嘅阻吓作用噶嘛。 你喺而家啲土豪地，系啊， 俾够一百蚊你，唔好阻住晒。 呢度五百，我食十支唔该咁样。 系啊， 有冇发票啊？有冇发票啊？ 但系北京譬如你睇首 MJ 所问嗰个咧，食肆咧就以我所知咧，佢除咗系而家嘅改变咗法例咧，除咗罚过嗰个人食烟之外咧，间餐厅都要处罚嘅。餐厅好似处罚系五位数字。 哦，咁多啊！ 个人就系罚100-200蚊咁样咯，又系。吓，咁所以个阻吓性亦都唔大。不过讲真咧，香港有时食肆都见到有人食烟啦，都有。 系啊， 不过少咗好多，同2006年全面禁烟之前系两回事嚟。 香港就问一句咯，通常就系问一句，咦，见到冇乜人咁样啊，系咪可以食啊？咁样，咁都叫做点啊？弹性执行嘅，系啦。咁除咗食烟啦，我知道香港有啲，我唔知道你有冇舐过，我见过我朋友舐过，乱抛垃圾。 哦，我舐过， 系你舐过真系， 我舐过 系咪啊？ 千五， 哇，好惨 啊！ 吓抌烟头咁样系嘛？ 唔系，我想啊，系抌烟头。 我上次个 friend 仲无聊啊，抌益力樽盖，益力多樽盖啊，嗰个金属纸仔啊， 真系噶，佢系真系抌定系跌咗咧？ 真系抌 吓， 咁啊真系俾食环捉咗，捉到 咁啊千五蚊噶咯喎。 告票都冇见问佢几次， 咁即系告票就千五蚊噶啦。 系啊，我哋串咗佢一轮噶，你以后系咪好惊益力多咧？ 咁惨啊！ 系啊，真系惨啊！咁但系即系我相信啊，我都算合法嘅，咁但系我都有绝对有做过呢个乱抛垃圾嘅行为嘅。咁啊喺大陆又点咧？ 大陆啊，完全冇问题嘅，随便抌咯。 真系噶？ 譬如好似我有时行铺咁啊，行一啲烟酒店啊，因为我啲客嚟啊嘛，都系就行下行下行一啲咁譬如你太热啊嘛，咁同一齐行嗰啲当地嗰啲经理咧，就买支水俾佢饮。咁有时佢饮完咧，就咁礼手掟噶咋，我都会揸住见到垃圾桶抌，佢就咁礼手掟噶啦。系啊，真系咁啊，到今时今日都系咁啊。 系咩？ 系啊，即系喺条马路度就咁掟，掟喺马路嗰度啊。就咁咯， 我以为 佢嘅理论就系话，吓唔抌垃圾咁啲清道夫有咩做啊？咁样佢系创造职业噶，即系啲理论系咁样噶。 因为咧，我嗰阵时喺广西咧，我以为系嗰啲比较落后嘅地方咧就会咁。我嗰阵时我有一个， 你都系咁样周围抌嘅。 我都尽量唔会嘅，但系有应该都我唔会卡粗你咩？ 我都唔会。 咁我见过一啲画面咧就系咁样，好深刻印象到，有一仲记得，有个好天真无邪嘅小朋友咧喺度食紧个粟米咁样，好可爱。 你又真系抢咗佢 ？No 咁啊见佢，咁啊见佢食完啦，跟住咧好型咁样咧，礼手咁样一个转身，呜， 真系华丽转身， 将个净系手嘅啫，好似嗰个打篮球咧，好快速交波嘅动作咁样啊，将个粟米条咧就转咁样抌咗落去马路嗰度，仲系一面自豪咁样嘅，咁啊心谂唉，切点算啊，冇得救啊，小朋友都咁。 因为大陆唔会有呢个罚钱噶嘛，即系唔会话乱抌垃圾罚钱，暂时以我所知啊，应该都系冇，所以你会见到好多垃圾，不过开始又系所讲啦，北上广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系开始嗰个文明性或者自律性系高咗嘅，好少少咯。 其实除咗罚钱咧，就宣传好紧要嘅。我记得哇，嗰、那个好细个真系80年代系咪啊？清洁龙啊，即系嗰啲宣传，你除咗罚钱之外，你就要讲下俾佢听，我哋点解要清洁啊？点解要维持呢、這个街道嘅整洁啊？咁样去讲下嗰样嘢，咁去即系叫到大家爱惜自己嘅社区啦，自己嘅地方嚟噶嘛，咁样。咁我好似啊，我记错北京嗰啲垃圾桶咧，好似都有类似咁样嘅提示标语嘅。咁啊，希望就唔系净系罚钱先可以去唯一做到咁样嘅。 其实几可悲嘅，都一个民族，原来要处罚先至会听话嘅时候， 又唔知罚啲咩好啊？罚50咁样，啲人都心谂。 但系你罚得多又冇意义嘅，一个农民嚟嘅，可能一年都系得 系又好惨 几千蚊咁样，你又罚到2000咁样，冇咗9个月人工，即 系 好难取舍咯。但按比例咪超生咪按比例咯， 系咯， 系啊， 或者其实好似香港1500，我觉得即系虽然好似好惨咁样，但系都系抵嘅，即系都要俾嘅。即系如果你真系俾人捉到乱抛垃圾咁样， 都唔知啊，即系唔罚我咪抵咯，罚我咪唔抵咯。 咁啊系，但系咁样讲 執法人員呢而家點解成日都話有啲問題，其實就有時唔識彈性處理。咁呢我記得我細個呢我都試過唔少次數喺車廂入面食嘢嘅。係啦。咁我都俾地鐵嘅人捉過嘅。咁但係咁耐以嚟我其實好似唔止捉過一次，第二次唔係捉食嘢，第二捉我唔知攞得太大件嘅物件咁樣。都係發個警告信俾我就算。 唔係你跟住講普通話咪會算囉。 唔係當時未有咁樣。當時未有咁樣。咁但係即係經已係即係求警告啦，警告下咁就冇事啦，以後唔好食啦，下次唔好帶咁大件嘢嚟。 你地鐵打邊爐？ 咁梗係冇。喂，咁如果喺大陸其實係咪都好正常？剝瓜子呀咁樣。 吓，我試過上架高鐵嘅時候發現我個位啊下面有一集都講過，又蕉皮啊又好多生果啊。 咪意思咪先，高鐵係俾食嘢㗎嘛。 高鐵係俾，高鐵俾食嘢。係 呀，咁但係 有賣嘢食添。 係囉係囉，但係即係我意思係地鐵嗰啲應該係唔得㗎嘛。 都一樣㗎啦，個文字都係一樣未開㗎啦，都照食㗎啦。 都係冇嘢嘅。 都係冇嘢。邊個捉啊？最重要係冇人執法㗎嘛，個問題係。冇人執法嘅話咪唔會有呢啲嘢囉。所以寄予大家，即系点讲咧？作为我系一个香港人，经常出入强国，都寄予大家，即系唔好入乡随俗咯。即系我哋要保留我哋嘅一颗赤子之心，同埋我哋嘅良好教育咯，系教育翻大陆人咯。 系啊，所以容许喺度插一句啦，即系大家听到呢一啲嘅分别嘅时候，就谂下，使我哋系咪需要有一地两检呢啲咁样嘅事情，去影响住我哋咧？好啦，差唔多时间啦。 好，下个礼拜见，拜拜。